们第八番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会稍微花点时间磨一下啊，因为这个跟十相，因为八九十三品啊，讲十相，讲十相呢，基本上就是精华所在，所以会我们就是大家都给点耐心啊，就是在上面多磨一下，真的磨到你比较能够深入了解。哦，不是说了解字面的意思哦，是说对于他的精神你比较了解。我看今天好像比较多人请假啊，然后我们就大家轮流讲讲自己对于实相或空性目前so far能了解多少，用每个人一分钟啊，顶多。我们来看看啊，我先把第八番啊稍微再做个复习啊，把那最重要的重点讲一讲。但第八番啊很重要，是说阿难听完前面七番的铺陈，他好像也明白了。那个佛讲的，尤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上次讲过，就是说见性啊是真的嘛，对吧？那外面的色法，这所有的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外面所显出来的一切相，反而是虚妄的。那佛有跟阿难讲，你怎么去分别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真的是见性，是我们的如来藏，见性如来藏这些东西是无形无相的，看不到，能够被看到被摸到的。反而是假的，那假的是所，对吧？那个见性如来藏是能，能的话是有情的，对方呢是无情的，无情没有知觉，他没办法来看你，就是那个东西啊，外面的山啊、山河大地、房子、车子，他没办法看见我，他只能被我们看见啊、哦。这个是第七番显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好了，那现在来了，那讲第八番的时候，阿难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阿难到底问什么。阿难就说，好啦，佛，你刚刚讲的我都明白了。事实上你看到他问的问题之后，你就知道他其实没有很明白，因为他说我相信我买单了，有那么一个见性、哦、而且见性、的确就是我的，就是我，反正是我的也好，是我也好，总之跟我画上了一个等号。那我就要问佛啊，他说如果你告诉我我的意识心是假的，我们前面不是七番那个叫做七处真心七处破妄吗？一直在找那个意识心，在找那个我们的那个妄心意识心到底在哪，找不到啊。阿难就放弃了，就说好，那我承认我们的那个意识心是虚妄的，根本找不到。那现在他就问佛说，既然你说见性是真的啊、哦、见性是真的，而且他就是我，那我现在就想问佛说，那我现在这个身心，我现在明明摸得到的这个身体，我脑子现在我都觉知到我那个脑子在想事情啊，在干嘛，在念书啊，我们现在上课在上课的那个脑子到底是什么，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说好，你说我这个脑子，我这个身体是假的，是虚妄的，那个真，那个见性啊，或者那如来藏才是真的。那我就想请问你了，那为什么如来藏都没有办法分别呢？有分别的这个 function 呢？有这个分别的功能呢？嗯，为什么他会觉得如来藏没有分别的功能？因为他觉得如来藏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如果如来藏是我，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好像对他来讲是根本不存在这个见性，不知道在哪里哦，也没有感觉到他的这个功能性，是这个意思。那他说，反而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还有我现在的脑子还能够 work 呢，我还能够做分别呢，你看我现在念书在跟佛讲话，是在用我这个我现在这个意识心，您说的那个虚妄的意识心呢、啊、那而且他就说啊，如果今天你讲见性是真实的，请你指给我看它在哪里。他觉得见性既然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它一定有形有相。这个就是阿难，阿难是什么？阿难是小乘人，小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外求法，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其实色法万法跟真如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心经，前两天心经在讲的，万法离不开真如，真如也离不开万法。然后他告诉你，万法根本就是真如，真如根本就是万法，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没有办法理会体会到小乘人阿难，真如跟万法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他还在说，既然万法存在，请你指给我看到底在哪里。他还在心外求法哦，我身体以外一定有一个这个如来藏，既然你说这个如来藏这个见性是真实存在，那你指给我看。他根本还没有意识到，第一个他忘记佛教我们如来藏见性根本无形无相，第二个如来藏跟我们的见性其实就是我们的本体， 我们现在这个看得到的色身跟我们的第六意识根本就是如来造显的一个像而已。哦，这个地方其实他没有完全搞清楚，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搞清楚了没有。如果你听不，就是说如果你原来还没搞清楚，那你现在看到阿难所提的问题会有点 confuse。 如果你觉得哎，阿难问的这几个问题你都知道他在问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清楚了。哦，好，那记不记得上次佛有说过，哎，他说好了，阿难，你跟我们两个都坐在这个树林里面，那你看看外面的这所有的景象，哦，这个山，还是这个河，还是前面的桌子、椅子，还是你，甚至是我，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你看得到的，你说哪一个是见性？因为他跟阿难讲啊，佛跟阿难说，你刚刚讲啊，他跟阿难说，你刚刚有一个 statement 说这个见性啊是实在的，就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处所，你要指给我看。他说其实你这个 statement 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他才说你看外面山是山，水是水，啊，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人是人，动物是动物，那哪一个是见性？你会发现哪一个都不是见性啊，你找不到见性啊。因为山它就是山的样子啊，它有一个名字叫山啊，山有山的功能啊，桌子也是啊，桌子就长得叫做长这样就叫桌子，桌子有桌子的功能啊。所以好像在外面所有的一切色法，所有的万法，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样子，每一个人都有个功能，每一个人也有一个名字，都不是见性啊，都找不到见性啊。那好了，你说哎呀，这所有的色法你都找不到见性，那虚空呢？这外面不，我们这整个身心世界除了色法不就是虚空吗？除了这两个没了吗？一个是色，一个是虚空嘛。那现在好像说色法上面找不到见性，那虚空找得到见性吗？虚空里面找不找得到见性？他就问阿难，因为他一想虚空里面也找不到见性啊，因为虚空还有虚空的样子呢。虚空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可能能够包容这所有色法的一个虚空啊，它叫虚空啊，而且它有名字，就叫虚空呢。它有样子，有名字，哦，也知道它的作用，包容万法。哎，好像也不是见性哎。这阿难心里想，色法也不是见性，虚空也不是见性，那再来，那佛陀跟他讲说，那好吧，再试一下，如果你今天把色法跟虚空给把它拨开拨开拨开，你有没有办法离了色法跟虚空找到这个见性啊？阿难这个时候呢，其实好像忽然开窍，他说哎呦，不只是我没办法，连那些登地大菩萨也不可能呢。你离开了色法，把色法拨掉，把虚空拨掉，怎么可能找得到见性？没有了，因为这所有一切的外境不是色法就虚空啊，你就能把这两个全部给做了，把它给断灭了，你还是找不到虚空啊。这边是在讲什么？就是你着相，你着色法着虚空，你着相的时候，你是找不到见性的，你是找不到，你是无法证得真如的。但是如果你断灭哦，这边讲的有点像二乘人小乘人，你把色法虚空，你把这所有一切都断灭掉了，你找得到见性吗？还是找不到见性。所以这边告诉你什么？你着相找不到见性，然后呢，你断灭掉这所有的相，还是找不到见性。哦，这是前半段的第一小段。那前半段的后面那个小段讲什么？好啦，既然这个色法上面找不到见性，虚空上面也找不到见性，那离了色法虚空还是找不到见性，那这个色法虚空好像都不是见性。你说它是见性吗？不是。但是如果你说它都不是见性，那好像也不对。为什么？我们再讲一次哦，你说这个色法这个虚空，你说这些东西是见性，显然不对，因为找不到见性。那你说它如果并不是就是见性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中文讨厌的地方。如果你说这些东西啊跟见性不能画一个等号的话，那表示这些东西就不是见性咯。诶，好像也不对。为什么？阿难就说，你说它不是吗？那山，我怎么看得到山？ 如果见性没有作用在这山上面的话，我怎么看得到山水啊，这些小草啊，虫啊，人啊，这些东西，如果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这所有的色法上面，我哪看得到它呢？所以你说我的见性不在这上面好像也不对耶，这个树跟我的见性的确是完全就是有 overlap 耶，我的见性的确在这树上耶，在这水上面，在这桌子上面，在这个小草上面耶。所以你说这个见性，你如果说一开始说这个色法不是我的见，你说色法是我的见性显然不对，但你说这色法不是我的见性现在看起来也不对，因为我的见性是 all over the place， 所有的东西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表示我的见性作用在这上面。那你就算拿虚空来也一样啊，你说我的这个虚空不是，你刚刚讲说虚空就是见性，那好像不对，因为虚空就是虚空的样子，虚空的名字没有看到见性。那你现在说好啦，那虚空是不是就不是见性了呢？也不对啊，如果虚空跟我见性没有关系，不是见性的话，我怎么看得到虚空？那我应该是看不到虚空啊。所以你说这个色法虚空就是我的见性，不对，你说它不是我的见性也不对。我们看看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上次我记得提过，找找看有没有看到一段，有一句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这一段啊很重要，就是总结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这个总结在这里。它就是说，如果这个树啊，树代表什么？所有的色法，如果这所有的色法不是见性的话，哎，那你怎么见得到这个树呢？你怎么见得到这所有的色法呢？所以你说它非见好像不对，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树即见，你说这个树就是见性，你说这万法所有的色法就是见性，好像也不对，因为如果它是见性，它为什么长得是一个树的样子？为什么叫它树？你怎么不叫它见性？所以你说万法是见性也不对，你说万法不是见性也不对。如是乃至虚空也是同样的，若空非见，如果这个虚空啊不是见性的话，那你怎么见得到这虚空？如果这个虚空就是见性的话，那你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东西叫虚空不叫见性呢？这样子，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讲到这边哦，所以你要去记得，你说外面的色法是空性是见性不对，你说外面的色法虚空不是见性也不对。所以这边就说什么即一切相，你是找不到真如的，如果你去着相是找不到真如的，你说离掉一切相你还是找不到真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实相。你再去思考一下，你执着在这所有的相上面，你是肯定见不着真如的，因为真如你着了相是绝对没办法证悟真如，但是你离了这所有的相，你能见到真如吗？更加见不到。所以真正的见如是真如是什么？非即非离，你没有办法即一切相去找到真如，你也没有办法离一切相去找到真如，所以是非即非离。非即是什么？非即不就是无相吗？非离呢？无不相啊，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你看非即是不是就是无相啊，那就是什么？就是真空啊。非离呢？非离是什么东西？你不能离任何的相啊，那是什么？无不相。那这个是什么？是妙有。如果你空性熟了，你稍微有一点点的用功，或通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啊，你如果以前都还有一点印象，你们班呢、啊、会比上海班会吃力一点，因为上海那一班他们《金刚经》已经非常仔细的学完了，所以在讲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的时候，他们可以马上 click。那在讲真空妙有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 非即非离的时候，你要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东西 link 在一起。真空讲什么？真空就是在讲空性啊，是在讲体性啊，对吧？是在讲那个真空啊，体性啊。所以这个体性啊，绝对是离相的，对不对？绝对是离相的，所以无相。真空呢，是无相的，所以呢，它无实，对不对？你看嘛，你要只要有逻辑 link 在这中间，都连上了。如果刚刚还没连上，我们就试一次。真空妙有，真空是什么？讲我们的体性是空寂的，所以呢，它有没有相？没有相，所以是无相。无相是不是无实嘛？然后呢，它是不是非寂？你要这个东西是离一切相啊，离一切相是什么？非寂嘛。那妙有呢？妙有是它那个妙用啊。妙用是什么？真如会随各种不同的缘分显各种的相啊，所以这个妙有是不是有相？所以是无不相。无不相是什么？无虚嘛。啊，无虚呢，你就非离啊，你不能离开这外面的色相啊。那这样是不是都连在一起了？非即非离，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真空妙有，是不是全在连在一起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实相，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实相啊，就在这里啦。所以呢，十八品在讲实相，也就是说什么叫非即非离，你就可以再多注解一个，就是要非即是什么，你就是离，你应该是说，其实我很多时候讲非离非即啦，其实你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开一切相是什么？离开一切相是非即，即一切法呢是非离。我觉得啊，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啊，真正如果你参到后面，你会觉得这些文字有很深的意思，非常深的意思啊。非即非离，非即啊，你不能够去执着的，所以你要离一切相。非离呢，你也不能够断灭，你也不能够离开这些色相。所以呢，你要即一切法，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实相。你外面的万法，这些因缘生灭法，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山河大地树木啊，虚空，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灭法，它是离不开真如的。所以真如呢，也肯定离不开这些外面的色法。为什么？因为这些色法只是一些虚妄的色法，它没有本体啊，它离开的是真如，它根本就是一些虚妄相，甚至连相都显不出来，它就没了。所以这些因缘所生法，这些虚妄的相、虚妄的法，你必须要依靠真如，你才能够真实的存在，也不是说真实的存在，你才能够真实的显出它的功能，它才圆满。而这真如呢，你这真如啊，无形无相，如果离开了你随缘变现出来的这些色法，谁知道这真如在哪里呀？所以真如啊，是离不开这些色法的。真如因为这些色法，这些色法才得以彰显。就像你的精神跟你的肉体一样，你的精神离开了肉体，谁知道在哪里？不像一个鬼魂孤魂野鬼在那里飘荡吗？但是你的肉体没了精神，不就行尸走肉吗？所以精神跟肉体两个是相离，不能是不异的，是不能离开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万法离不开真如，真如也离不开万法，这个就是非即非离，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真空妙有。那么当你把真空跟妙有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实相。你把无相跟无不相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实相。你讲无相的时候是什么？色不异空，对吧？因为这个色啊是虚妄的，离不开它，当体其实是空的，当下即空啊，它是离不开空性，所以是无相的。如果你讲空不异色呢，这个空性啊是离不开色法的，所以它是无不相。你说它是空性没形象吗？它告诉你其实无不相，它离不开色法。所以你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其实放在一起，不就是实相吗？ 你再去慢慢慢慢体会。第一层我们会把性跟相两个分开体，性跟相用两个会分开讲，然后你熟了以后你就把它混在一起。哦，这就是第八品我们所讲的，第八番前面所讲的，这就是重头戏，后面反而没有这么重要了。后面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这一段你要把它听懂，实相是什么？离一切相，但是呢即一切法。你光离相你也找不到真如，你着相是肯定找不到真如，但是你离相呢也还是找不到真如。你必须离一切相，但却要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就是我们讲的真空，即一切法呢就是我们讲的妙有。光是真空或光是妙有都不是正确答案。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是真空加妙有。而且真空不能说加妙有，如果讲了加妙有表示真空跟妙有是两件事情。他告诉你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色根本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实相。如果你第八番显见刚刚我们所复习的最后这一段你听懂的话，你心经那一段你就破解了，诸法空相也不是问题了。诸法空相就是在告诉你所有的万法真正状况是什么，就是真空实相。真空实相它告诉你，当你了解了空性以后，它告诉你实相空性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何？因为真空空性是一个圆满的状态，一个圆满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再多增一分或多减一分。你说那个美女胖瘦合宜，多一分则太肥，少一分则太瘦，哦，就这意思，它已经圆满了。它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环境的改变而变脏，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更干净，不会的。再圣，再圣界也不会，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啊。哦，你也可以说再圣你也不会更干净，再繁你也不会更肮脏，因为那个真如就是一个圆满的，当然它是不生灭的。你要知道哦，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我们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一如一如的境界，没有二元的对待。只要有二元的对待，它就不是一如，它就不是那个如来藏，就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真如。哦，你就把这个概念啊，慢慢慢慢去了解。你说我好像听懂了，但讲可一点都讲不出来，那没有关系。你只要说有那么一点感觉，哎，慢慢进去的就可以了。空性是什么？有一些没上，这是其实我们是下一堂课要讲的，在那个心经里面，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一所有一切全部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分别心。没有任何分别心到极致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状态吗？就是连自己跟对面都没有了。所以真正的菩萨是什么？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才是真菩萨。金刚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什么叫做无我法？就是他意识到万法根本没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没有一个我，我以外的那万法也没有我，我跟万法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如来藏。你证悟到这一点，已经没有我跟我以外的，没有我跟外面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没有能以及所的时候，那个就是真如。所以上一次我们新阶课在讨论了，为什么说如来藏啊，或者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讲空性，空性跟慈悲心是同一件事情。你没有慈悲心是不可能证悟空性，而慈悲心跟空性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是何谓慈悲？慈悲就是你没有人我的分别，没有人我的分别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人我的，没有能跟所的分别。人就是所嘛，那个人是所，对，那我是什么？我就是那个能嘛，没有能所的分别，没有我跟人的分别，这个就是慈悲心啊。那个我对于众生的苦我感同身受，我跟众生中间是没有差别的，众生的苦我完全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分别心。 就是没有了人我的分别，没有能所的分别，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心哦。这个是我那时候仁波切点醒我的一点，慈悲心跟同情心是不一样的哦。我跟仁波切讲说，哎呀，仁波切，你看我好棒哦，你看我帮好多人哦，我都没有收费，而且我是很诚心帮他们啊。那我，你看我多慈悲。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我仁波切这样讲，那是好多年前。我的仁波切说，那我问你啊，那这个人啊，过两天来跟大家讲说，哎呀，我跟你讲，他来上你的课学了很多，结果呢，他到处跟人说他讲的 Tiffany 讲的好烂，然后 Tiffany 其实不是个好人，然后在后面一直批评人，然后呢传到你耳朵来，请问你下次还愿不愿意再帮这个人？哎，我当时的我啊，当时的我，我觉得我思考一下，我说我可能我就不喜欢他再来了。他说没错，这个就叫做同情心，他需要讲法，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很尽心的去帮他哦，你不求回报哦，那这个叫做同情心，也很好，你有同情心，但是你没有慈悲心，因为同情心是有分别性的，慈悲心是没有分别性的，所以他跟我讲，我并没有慈悲心。那我后来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没有真的有那个慈悲心，你要发菩提大愿的人才有慈悲心，知道吗？慈悲心可以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升起，当时的我是没有慈悲心升起的，当时的我是没有菩提心的。我昨天在跟 Carita 航班上课的时候，我还在跟他们讲啊，琳达也在，我说我的菩提心是两周之前才升起的，那现在的我可能开始有慈悲心了，但是那个火苗还很小啊，要慢慢慢慢慢慢让它变大。但是在两周之前，或者在数年前，哦，两周之前可能那个苗已经慢慢起来了，可是在数年前，本人是没有什么慈悲心的。虽然那时候我开始接触佛法，我开始有了一些同情心，那我知道要做人好人做好事，哦，因为做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好事呢？因为可以有好报。那个是我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昨天我还在跟那个小班跟 Linda 他们在 confess， 我说我一开始学佛真是只是希望做好人好心能有好报，然后慢慢慢慢这一路过来，因为当时希望好心有好报，所以就的确做了一些小小的好事，那这些小小的福德累积就变成中的福德，就变成比较更大一点的福德。那那个时候因为你福德累积了，有资粮了，哦，那业力呢也消了一些，也忏悔了，所以啊，开始那个菩提心或者慈悲心慢慢慢慢慢慢就开始升起，虽然到今天还只是一个小火苗，可是但感觉那个火苗已经开始了，哦，所以心就告诉你说，慈悲心跟空性是同一件事情，有慈悲心，慈悲心升起，也就是你的菩提愿力升起了，菩提心出来了，你啊，就没有了人我的分别，这个时候不就是空性吗？空性讲什么？空性就是在告诉你，没有二元，没有能所，你别管它什么如来藏啊，什么真如本性，你都别管那些，那些东西跟我们生活无关。你就知道，在一个空性的架构里面，或在空性的状态里面，那个是自在的。空性是什么？它就代表自在，它就代表你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任何的恐惧，你没有挂碍。你都没有人我了，都没有我了，你还有什么挂碍，什么恐惧？你没有我的情况之下，那才是真正的自在。那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overnight 一天就发生，所以你需要修行啊。我们不是六祖慧能，没有办法就这样忽然听到一无所住生其心，你就忽然证悟了，所以要慢慢来慢慢来。那第八品哦，你就只要记得，如果前面讲一大堆，你说哎呀山啊水啊虚空，我啥也不记得，怎么办？那你就只要记得，其实实相真正我们讲的这个空性，真正的实相就是离一切相，但是不能离一切相，你还得再回去集一切法，就是你又不能离相，你又不能集相，那个相啊，其实根本就是虚妄的，你也离不了它，你也集不了它，它根本就不存在。哦，你就慢慢这样想，那 link back 到我们的生活呢，其实就是告诉你，你的心啊是平等的，没有人我的分别，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爱的人，对于有恩于你的人，对于你讨厌的人，对于那些加害于你的人， 你能够一律平等。因为我都跟大家讲啊，那个过错有可能是那个人的，但是为什么你会 suffer？ 因为你有你的业力。他可以干很多很混蛋的事情啊，但是你为什么会被他影响？但是你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你有业力。那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怎么我不受苦呢？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这个业力。你别说，哎呀，我被某某人虐待啊，所以这个，他只有我受苦，你不受苦，这个不是一个好例子。我们今天就说，今天肺炎，今天 COVID-19， 为什么有人死掉了？为什么有人重病？为什么有人没事儿一样？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啦，这个像出来啦。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就是你的业力嘛。所以以后啊，当外面发生逆境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哈、啊，我们要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就是你慢慢在修行越来越进步的人，你不要老是去 question 的外境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人怎么可以做这么无理的事情，为什么啊，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政党跟政党之间，宗教跟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 conflict， 都是那个人的错。以后能够 hold 住，去能够反省自己。我现在那个上海颁奖坛经啊，六祖坛经，我觉得那个六祖慧人那个般若那一品讲实在太棒。他说真正的圣人，你是看不到别人的过错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你是见不到人之过，你只会反省自己。因为那个人有这些行为，肯定是我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我跟他中间的业力，反正不管。那个圣人，真正的圣人是见不到别人的过错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满你的满所有的心里面眼里面都只有别人的过错，哎，那我要提醒你，你得稍微开始反省一下了，表示你修行的功夫不到位啊，要慢慢更精进，要更精进。所谓看不到别人的过错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胸非常的大，你的胸啊，宰相肚里能撑船啊，那空性啊，没有人我的分别。为什么那个人会 piss me off？ 因为他是他，我是我，他没照我的意思，我的标准去做事情，所以我不爽，他错了。我们人都一样啊，只要不是照我的意思，我的标准，那个都不对啊。前两天在上海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啊，以我来当标准，比我脏的人，我就说你看这个人真脏啊，真是不爱干净。比我干净那个人呢，我就说你看那个人有洁癖，实在是很糟糕。每个人不都一样吗？你做的任何一件善事，绝对都还有比你更善的那个人说你这做的不够好。然后你做的任何一个恶事呢，也会有个更恶的人来告诉你说，不对啊，你这个已经是很不错，已经是大好人了。就是这样子，只要在二元里面就没有真相啊，全部都是大家带了一个哈哈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世间的纷争就是这么出来的，哦，这个就是第八品啊，第八番显经，因为已经开始在讲空性了啊，所以我后来想说，哎，心经也好啊，这个楞严经也好，因为实在太深了。那上次我觉得美术姐提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讲心经一堂课，好像都是在讲文字，到底跟我有啥关系啊？跟我生活有啥关系？结果挂了电话，也有其他同学说，真的，我想多听一点跟我日常生活中更有关系，我怎么样，甚至我怎么去做，我能够证得空性。不然你讲了半天，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补讲一点，下一堂课心经课我们会讲的更多，你要怎么证得空性，就是修你的慈悲心啊，你就是慈悲啊，要把我跟人中间的界限慢慢拿掉，你就去 review 自己是不是对人越来越宽容了。对人越你不容易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的心越来越宽了，你的接受度变得很高，即使在做一些人家是那个法理不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都能够用一个同理心去看它，因为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没有人生出来就想当杀人犯的，相信我，没有人就想在那边逃亡当通缉犯一辈子，没有人他不需要他就想骗人的，没有，他 都有一个原因，虽然那个原因不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但他都有个原因。所以他杀人了，他放火了，他抢劫了，他该不该坐牢？他是该坐牢。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已经伏法了，那我们面对他的不是一个憎恨的心，是说你看你终于恶有恶报了，你看看法理不容，你干坏事现在有坏报了吧，都告诉你了，因果有因必有果。那我们呢，要能够宽容，要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在这个相用上面所说的一个恶人啊，就是一个对待上面所说的一个恶人，要用慈悲心去关怀他啊，他已经伏法了，他做错的事情，哎，他的果报就是已经伏法了，所以在这个前面，所有的人又开始一律平等了。这就是佛对待我们的一样啊！哎呀，我前辈子做了坏事，我现在已经投胎变这样了嘛？那我现在想要，我现在还是不是 deserve 佛对我的救赎？当然，他对我们所有的众生，对蚂蚁，对恶鬼道，对我们所有一切人，他的平等心，他的慈悲心是相同的。因为这个众生就已经变蚂蚁了，对，变猪，变狗，变地狱了。那恶鬼道了，他已经得到了他应得的这个果报，好的果报也好，坏的果报也好，他都尝到了他的果报。那重新开始，大家一律平等。所以以后啊，我们对于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啊，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出发，你可以慢慢把你的执念给放下来啊，至少能够做到不再恨他，不再怨他。你要知道，你在恨一个人、怨一个人的时候 ，you hurt no one but yourself。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讲慈悲心跟空性，也就是实相，也就是我们第八番所在讲的那一切啊。那哎，你看讲的好，我们先赶快接下去讲啊，看看是把第八番我们先把它解释完。好了，那这个时候啊，因为说哇，即一切相，离一切法，这个应该是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大众啊，那些无学者，什么叫无学？我们记得是不是？我们记得有说有学跟无学，有学就是你还有东西要学，无学呢，你该学的都学完了，无学了。那用比较松散的定义啊，就是说你已经证阿罗汉了，你已经出三界了，哦，你就是等着他们这些阿罗汉虽然还活着，他们其实就在等着涅槃了，哦，等着要入灭了，他们随时都可以入灭。那这些人啊，无学，他说连这些无学啊，那个所有的大众啊，甚至那些那个哦，对不起，他昨天讲的是非无学，这些反正其实这里面的人，非无学跟无学的人都一样，吓得半死，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因为这一番道理是大乘的，大乘的说法是从一念心出发，是在讲所有一切万法为心所现，心外求法是没有这样子找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我们是回归一念心。那这边呢，大众非无学者，非无学者不用讲了，那无学者甚至那些已经成阿罗汉的也是没有办法，大家都非常的惊恐，茫然不知是意中时啊，每个人都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佛啊看到大家啊，就很怜悯啊，就跟大家讲说，包括阿难以及所有的人啊，他说啊，诸善男子啊，他说无上法王就是指他自己啊，无上法王是什么？是于一切法法上自在啊。什么叫自在？就你看为什么法王，就是万法呀臣服于我，我不再受任何万法控制，我于法上面完全自在，就是已经证得了法无我，万法无我，或者法无我，就是那个其实已经什么叫万法无我，就是根本能所都没有，已经证得空性了啦，证得实相了啦，哦，就这意思。那他说啊，我是不如于者，真于者，实于者，不忘于者，不异于者了，就是我所讲的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实相，而且是我亲证的，我也没有说谎啊，也不会前后这个矛盾，那绝对不是那外道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言论啊。所以呢，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去思考我所讲的话，那么无忝哀慕，不要辜负了我对你们的慈悲以及你们对佛法的爱慕。哀呀，是下对上，那个慕呢是对，哀是上对下，那个慕呢是下对上，哀呀就是我很怜悯你啊，下对上，上对下， 那慕呢是很爱慕，我很敬仰爱慕，所以是下面对上面，所以就是不要辜负了佛陀，对佛陀说你不要辜负了我佛陀对你们的怜悯啊之情啊，对你们这样开示大法，那么你们也不要辜负了你们对佛法的那一份敬仰爱慕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啊，文殊势力法王子就跑出来了啊，他啊知道啊现在大家啊 get stuck， 为什么 get stuck 呢？他啊从大众中就起来了，就顶礼佛陀啊，就合掌恭敬跟佛说，他说哎呀佛陀啊，那个世尊，他说这所有的这些大众啊，其实啊实在是不太，到现在的确不明白啊如来你所讲述的发明啊，你要记得哦，就是证悟的意思啊，明白的意思，开悟的意思，不是说 invention 啊发明了一个什么科技产品，不是啊。他说大家不明白你对大家所开示的这两种，哪两种东西中间的关系呢？精见跟色空。精见是什么？精见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见性啦。啊，色空呢？色空就是那个外境啦，就是见性跟外面这些万法中间的关系，到底是是还是非是？是是什么？是就是空，就是空啊，就是外面要集一切法。那非是呢？要离一切法。到底啊，这个见性啊，是要集一切法，还是应该是离一切法？到底这个空性跟外面这个见性，跟外面的这个色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哦，这个就是现在文殊师利菩萨说，这些人搞不清楚到底是是还是非是。那他说他就跟师尊再多解释一下，因为这些人呢，这些大众呢，连现在问题都没办法问了，哦，这个哑口无言坐在那里，所以他就说世尊啊，这一些外面啊，外面的这些前缘，前缘是什么？就是外面的境界啊，这些色空等相啊。他说啊，没错，大家就心里在想啊，如果这些色相就是见的话，如果有见性就在这里面，你应该指得到啊。但是如果它非见呢，那就应该见都见不到啊。就你这边应该听得懂吧，就是如果这些色法你说它是见性嘛，但是山是山树是树，没有的是见性啊。但是如果你说它不是见性呢，诶，我又看得到山又看得到树，我好像见性是 everywhere 啊。所以他说现在，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到这个点上面不知事意所归，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吓得不得了啊。文殊菩萨好歹他还站出来把大众心里想的话以及大众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讲给佛陀听，因为大众现在都讲都讲不出话来，也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好歹文殊会帮助大众再跟佛再继续请佛再解释更多一点啊。然后他还帮这些大众啊再做一个解释，说什么呢？他说啊，绝对不是这些大众啊好像这个善根没有了，是绝对不是累世没有善根啊，其实哈、啊、是这些大众哈、啊，因为这个道理比较深啊，所以希望哈、啊、那个如来你能够大发大慈发明啊，就大发慈悲心，再多讲一下啊，这个见经还有外面的色空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而且哦，这边你看文殊菩萨已经指得非常清楚，这个诸相啊，外面这些色相跟这个见经啊。原是何物？而且你能不能，他就跟佛陀讲，你能不能跟他们解释一下，见经跟色相中间啊，不存在是或者是非是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是，也不是非是。啊，你再用更白话一点，就是说，见经啊，或这个见性啊，跟万法这个色法中间的关系啊，不是集一切相，也不是离一切相，你也不能集。也不能离，两个都不对哦。他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这样子好了。那佛就跟大家讲说哦，好好好，佛就说明白了啊，就是文殊帮大家问这个问题，佛就明白了。他说是啊，他说这个十方如来啊，即大菩萨，十方如来当然就是这些已经成佛的圆正佛还有大菩萨。大菩萨哦，以后你就把它想成啊这个法身大士了。法身大士是什么？就是我执法执都已经断了，执着分别全断了，已经回到了那个阿赖耶识那三细相了，只剩下那些很细微的无明烦恼还没有断的这些大菩萨们， 他说这个这些佛与大菩萨们啊，这些大菩萨们就是已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嘛，对吧？他说这圆正佛啊，分正佛，这些圆正佛以及这些法身大士啊，这些明心见性大菩萨，他们呢、啊、都安住在他们自住三摩地中，也就是安住在他们的真如之中啊，安住在他们的楞严大定之中啊。他说然后呢，他们都悟得一件事情，或者对他们来说，对这一群修行人来讲，见与见缘，就是你的能见还有你所见的境，能见的见性以及所见的这些境界，以及能见去攀缘所见而得出来的想象，就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心，能见已经是妄了，所见已经也是妄，你的能再去攀缘所再加以分析是什么，就是你的第六意识，那是妄上加妄。他说这所有的一切啊，都像虚空花，虚空中的花根本就不存在哦。他就说了，对于十方诸佛还有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哎呀，这外面的不管是能见的见性，所见的这个境界哦，还有你的意识心，哎呀，反正这一切根本都是虚妄的。那么对于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们来讲，对于这些佛菩萨们来讲，这些见啊，不管你是能见还是外面的缘分，根本就是真如心，它就是真如心变现出来的。所以缘是，你说你看它这个见与缘，就是这个能见与所见，缘是，他说本来就是菩提妙境明体，根本就是如来藏，看到没有，色根本就是空，色就是如来藏，万法根本就是真如。那你怎么还会在这中间说是跟非是呢？还把这两个东西在那问来问去，等于是什么？你指着我哦，你们指着我说 Tiffany， 你跟那 Tiffany 是同一个人吗？那怎么会这样问呢？我就是唯一的 Tiffany 啊！你指着我问我说，哎，那你跟真那个 Tiffany 是同一个人吗？你跟那个 Tiffany 是同一个吗？如果我说是，是不是表示真的有两个 Tiffany？如果我说不是呢，我说是也不对啊，我说不是呢也不对，因为的确有那么一个 Tiffany 在，就在这里了，我就是 Tiffany 啊，所以他就这个意思哦，我就是唯一的真体了，那我变现出，我今天是唯一的真体，我变现出就算另外一个 Tiffany 他也是我变现出来，他就是我啊。所以你指着那个 Tiffany 或指着我就问说这两个是同一个 Tiffany 吗？其实 Tiffany 只有一个，当你问你指的另外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指的 你的概念里面是两样东西哦，所以那根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文殊讲说， 文殊啊，我今天来问你，就用文殊来当个例子吧，后面还剩下一点点一小段，他说我今天就用文殊来当个例子吧，哎，你这个文殊好，就是一个真体，如汝文殊啊，有你这么一个文殊，好，在这里，文殊这个身心世界，它就是一个真体，会不会更有一个文殊？还会不会还有一个文殊，也是叫做文殊？会不会还有一个文殊就是你？或者还有一个文殊，它就不是你了？事实上，他的意思，你就把它这么想象吧，就是这个文殊菩萨，他就是这个如来藏，就是这个真体，他变现出这个整个身心世界。然后你指着这个身心世界问说是文殊吗还不是文殊，其实答是或不是都不对，你答是的话是不是说好像感觉有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文殊是同一个东西，变成有两个文殊，你说不是吗，那不是连真体都没了吗，它所变现出来的东西你说它不是文殊，那不是真体，没有这个文殊，那真体不是也没有了吗？就是这意思啊。那我们看看下一句，他就文殊也是这么解释啊，他说如是世尊啊，他说世尊是这样子的，我就是真文殊，也没有另外一个文殊了，无是文殊，是文殊是什么意思，就还有另外一个文殊，为什么呢，如果若有是者还有那么一个文殊，那就有两个文殊了，所以绝对不是我外面还有一个文殊，不管我变现什么东西出来，他就是我他就是我，不管如来藏变现什么东西出来，它就是如来藏，绝对不是如来藏把如来藏推开以后旁边出来的一个另外它变现出来的东西，不是的，它当下就是如来藏，当下即空， 啊，这个意思。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跟佛讲，你也不能说啊，今天非无文殊，也绝对不是说没有一个文殊。没有一个文殊的话，是说我所变现出来的这些都不是文殊的话，表示我文殊真体都没有了。所以你讲是或非都不对，根本这中间没有是跟非是，就是这个色相跟这个见性中间没有是跟非是的关系。好，那再来呢，后面他就再稍微再解释，后面就很简单了啊。最后一小段他说，是啊，他说这个见性啊，此见妙明，就是这个见性啊，跟诸空尘啊，就是外面这个色空啊，他们中间的关系也的确就是这个同样的概念。刚刚不是用文殊当例子了吗？文殊跟另外一个文殊中间到底是是还非是的关系，两个都不是。他说啊，这个见性啊，跟这个色空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啊，这色空全部都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哦，根本它就是如来藏，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如来藏，只是妄为色空给予见缘。什么叫做妄为色空？就是它根本就是如来藏，一下起了妄念，变现出这色空啊，还有见闻嗅尝觉知哦，或者是说这些东西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它当体即空，出现了这些虚妄的样子。他说就好像第二月，你看看是不是第二月，你用眼有一个真月在那里，你用你的眼睛一挤，是不是出来了一个虚妄的第二月？外面的色空啊，以及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就是这第二月，而我们如来藏呢，就是那第一月。那你说这个，你就如果非追着说，哎呀，这第二月啊，到底是真月啊，还是不是真月？他说你根本就不该问啊，因为这第二月根本是虚妄的。其实你说它是，也不对；你说它不是，也不对。没有什么是与不是，这个第二月就是那个真月，你的眼睛啊起了一个妄念所变现出来的啊，那个虚妄相，它就是真月。你说它是真月吗？也不对。你说它不是真月吗？也不对。他没有那个真月，他的确出来不了那个虚妄相哦。所以他说今天你去观外面的这个，你去观能见的见性与外面所见的这些成像，就是同样的概念。你不能在中间呢、啊、去哇一直去分析说是还是非是啊，或者是能不能指出来啊，还是不能够指出来，还在用二元的这个思考方式去想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后面这一段啊，比较我这样讲吧，后面这一段有些人会混掉，会乱掉。这边如果乱掉，其实就算了。你只要把我们今天前半讲的那些东西啊，能够清楚就行了。真正清楚就是这个空性，这个实相，其实就是极。你说它极相也不对，你说它离相也不对，它真的就是极相离相同时啊，这个就是实相。大概能够这样清楚就行了，它就是没有分别，万法平等，这个就是空性，没有任何的分别，连人我的分别都没有。大概能够掌握到这边已经够了，足以啊。后面呢，我有上海同学跟我讲说，老师，我本来已经听懂了，后来佛就在家解释之后，我又开始听不懂了。我说好，那没关系，你就停在你已经听懂的地方就可以了。后面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告诉你，文殊呢就比喻一个一真法界哦，一真法界整个都是一体的，它就是一个如来真如，它就是一体的，里面没有是跟非是。真正的一真法界，真正的真如，真正的如来藏是没有是跟非是这种概念存在的哦。你大概这样理解就可以了。你说是有那么一个文殊，还有另外有那么一个文殊，你就堕到什么地方，你就堕到有这边去了。你如果说没有另外一个文殊，你就堕到什么，你就堕到断灭这边去了。有也不对，断灭也不对，极相也不对，离相更不对。你要极相离相两个同时，那个就是文殊的本体了哦。大概能够了解这样够了，够了，好不好？我们今天上课先上到这边。